不断，好运连连，五彩双色球1300万彩票送送送，6月7日起双色球满20元赠送3注单式票，满50元赠送14元复式彩票，福彩双色球喊你来领奖，福彩双色球幸运大抽奖 ，vivo X9 Plus 手机每天送，6月7日至7月6日，购买双色球单张单期20元彩票即有抽奖机会，还在等什么？快去河北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和订阅号参与活动吧！ 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39集。鬼王却没有回答他的问题，然后笑着说： 聂姑娘，你和你的情人感情真是极深呐、为了这个魔道中人，你宁愿放弃无声宫左护法的身份，不惜拒欢于浮云宫大弟子秦科，你为他所做种种真是令我佩服，如今也该是他为你做点事情的时候了。我只不过是想让他帮我夺到那云鸿剑，他是我言的好意，对他来说并不难，你不用担心。 你居然连这件事都知道了，你究竟是何方神圣，为何对我们的事情如此了如指掌？ 鬼王冷冷一笑，然后背对着他说： 哼，是吗？或许这一切都是拜姑娘所赐，倘若不是第一眼看到姑娘就令我动心了，我也不会派人暗中跟踪你们，更不会从中得到这么一个天大的秘密。这真是无巧不成书啊，不过也幸亏如此，我才抓住了机会，这也是上天助我们鬼族天意如此啊。 叶惊鸿摇摇头：我不知道你是何人，你为何要对我动心？ 鬼王突然转过身来，弯下腰靠近他的脸，然后笑着说： 你自然知道我是谁，我对姑娘的心并也是真心，倘若不是如此，也不会暗中乔装接近姑娘你了。 叶金红注视着他靠得极近的脸，虽然他依旧戴着金色的面具，但面具下的双眼却如此熟悉，他突然觉得脑海一片空白，全身不寒而栗。他抬起虚弱的手轻轻揭开此人的面具，只见面具下果然是那张熟悉的脸，他没有猜错，此人正是清风菊。 你是清风菊？ 清风菊看着他微微一笑，然后伸手拿过那金色面具，冷冷地对他说：我也是那鬼族鬼王。 你 他是万万没想到，这一切竟然全都是他设下的圈套。在客栈相遇的那一日，他其实根本就是那群黑衣斗篷中的一人，只因和叶金红在客栈悄然间的一面之缘，便莫名其妙地打动了这位年轻鬼王的心扉。从那一刻开始，他便知道自己已经喜欢上了眼前的那个姑娘，究竟有什么办法才能暗中接近她呢？或许说来皆是荒唐，他居然乔装成了当日的清风菊，想要博取同情接近自己心仪的女子。可是也就是在此时，却阴差阳错地误撞了当年的云荒四老地裂。之后的事情说来也巧，自己只是派人暗中尾随自己心仪的女子，却不料这女子身份特殊，而女子身边的男人更是大有来头，他居然正是狼月教一次的教主慕容雪。鬼王清风菊早就在江湖中听闻狼月教早在一年前就被一场大火烧得清光，而狼月教主也惨死其中， 如今才知道这一切还有后话，而且这位狼月教主也正是他们夺取云皇剑最有力的人物，倘若能借助此人的能力，自己要夺云皇剑岂不手到擒来。 真没想到你竟是这样的卑鄙小人。 清风却摇摇头，然后看着叶金红说， 叶姑娘，我是小人也好，什么都好，可我清风局是真心喜欢姑娘的，此话不假。 叶金红用力撑起身体，狠狠地打了清风局一个耳光。 我真后悔当初救了你，没想到你会是如此阴险的小人，三番四次接近我却是为了害我，现在还口口声声说什么喜欢我，我叶金红恨不得此刻就一剑杀了你。 他说完忍不住心口的痛楚，狠狠地咳了几声。清风局身为鬼族鬼王，从未受过如此侮辱，看着眼前的这个女子如此激动，那恨她的目光更是令她顿时心冷。她不能接近她，也不能杀了她，不可以爱她，却也不能恨她。清风局面无表情地戴上了面具，然后什么也没说的离开了。年少时的记忆似乎有些模糊，在很多年前，年少的清风局还有一位德才兼备的哥哥清风竹，他一直都是哥哥身边的小跟班，哥哥学什么都比自己强，样样都是无可挑剔的。清风局知道自己远远不如哥哥那般厉害，他的世界里似乎人人都在夸赞哥哥，于是他开始嫉妒这个人，打心眼里痛恨这个人。清风竹的优秀已经成为他心头的一根刺，一天天一年年的刺痛着自己。他和清风竹都是鬼王的儿子，鬼王看着他们一天天长大，早在心里决定要清风竹来继承下一代鬼王。可惜清风竹贪恋研究他的曼陀罗卷，并没有心思做鬼王。后来的某一天，清风竹突然离奇失踪了，之后年仅15岁的清风局便继承了鬼王之位，成了鬼族新一代的鬼王。一晃26个朝华过去了，这位年轻的鬼王已经长大成人，但他的心里却从未对鬼族内的任何女子产生过爱恋的情愫，唯独对叶金红的初出一见让他动心了。也许这一切都是无可奈何的结束吧。在他被他打的一瞬间，他以为他不会感觉痛，原来他已经开始会心痛了。从心痛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不知不觉中开始会心痛，这感觉是无法说清楚的。 鬼王，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 暗处突然闪出另一个鬼王来，他便是鬼王清风局的另一个替身。 阿木家，你带人将这位姑娘送回鬼族之地，我和剩下的人前往山州。 各王，属下有所不解，既然你命慕容雪前去夺剑，并且深信他定能成功归来，为何还要前去山州？ 因为我不会让他活着回来。 清风局说到这儿，眼神里突然闪烁出一丝诡异的杀意来，他不想让那些他不喜欢的人活着，就如同当年他亲手杀死自己的哥哥一样。他趁哥哥不备用匕首刺杀了他，然后再将他推入了茫茫北海，从此清风竹这个噩梦就这样烟消云散了。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清风竹这个人。 以后这个世界也不会再有慕容雪这个人。不，他本就已是个死人，只不过他会让他作为鬼王的替身再死一次。此次他不想让这个男人再出现在叶惊鸿面前，他想要得到的东西就一定会得到，无论是以什么方法他都在所不惜。此刻的山中已是一番乱动不堪，处处都暗藏着一股无法隐藏的杀机，稍不注意便会惹来是非。快于神剑之人已经四处埋伏，而无双宫上下早已是危机四伏，即便是在夜里，这些杀机仍旧在蠢蠢欲动当中。不过谁都没有先出招，似乎都在等待，都在等待对方先出手，然后再一击制敌。 公主，你还没睡啊？ 叶玲琅一袭束身黑衣，提剑向他走来。北冥秋红此刻并无睡意，只是一人坐在河池边，看那一池安稳的荷花并蒂开放。这夜来得太静，太静了也令人心有不安。不过他此刻的惆怅并非在此，此刻他便宛如一尊木刻的雕像，不动声色地坐在那河池边。他越是不说话，叶玲琅心中却越是感到不安。他用温柔的目光看着他，然后在他身边单腿跪下，温柔地用手握住他发冷的手心，用淡淡的目光看着他的眼睛，问他： 你究竟有何打算？ 北冥秋红虽然没有转过头来看他，但却用手轻轻握住他的手，然后抬头看着暗沉的树影，轻轻地叹：该来的终于要来了，是挡也挡不住的。 你放心，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会守着你的。 他笑笑，然后转过身来看了一眼他，却说：哼，为何这般打扮？你难道是怕有人会夜袭？叶玲琅点点头。北冥秋红看着他这一身黑衣打扮，眼神似乎变得温柔起来。他伸出手轻轻地替他理过额上不小心散落的发丝。叶玲琅看着他温柔的目光，突然双眼一瞬间迎出泪波来。他轻轻地咬了一下嘴唇，然后忍住泪问他： 这一刻你眼里看见的是谁？是我还是他？ 他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转过头继续面对那一池安稳的荷塘月色，不语也不争辩，似乎是在等什么。而他到底在等什么呢？这除了北冥秋红自己，是别人永远也不会知道的。叶玲琅摇摇头，然后起身努力仰着头不让眼中的泪水流出。他笑了笑： 呵呵，我真傻，说过这辈子都不会为任何男人动情，却为什么偏偏会为你这样无情男人而动情？ 如果有一天你有机会离开我，那么你就走吧。他无视他的情感，只是那么冷淡地说： 我说过我不会离开你的，除非我死了。 北冥秋红冷冷一笑： 哼，何必呢？何必拿感情的事情来纠缠于我呢？ 你懂什么是感情的事吗？你本就是个无情之人。 那你为什么还要跟一个无情之人在一起？ 他这一句话终于让他隐忍许久的泪水失控地滚了下来， 刺客，他好恨自己，好恨眼前这个对他如此冷酷无情的男人。他们的肉体可以缠绵，却无法彼此交心，他永远都不属于自己，他恨不得用手中的剑一剑杀了他。似乎有一丝风从他们中间穿过，又似乎是叶琳琅身上发出了一股杀气，总之是令人无法分清。他只是那样呆呆的僵持着站在那儿。良久之后，他才开口冷冷地说：你何必迁就我呢？倘若有一天你想离开，就离开好了，这样长久地迁就一个人是很累的。他忍住心中的怒气，然后握紧手中的剑，冷冷地对他说：你休想摆脱我。话毕，人已经转身离去。北冥秋红并没有伸手挽留叶琳琅，他从来都不会去挽留任何人，因为他的心灵深处并不想对任何人有牵挂，而此地也必将是他要离去之地，毫无挂碍才能去得干净。那水池中的倒影宛如一面平静的镜子，镜子的另一头是什么样子的呢？他想知道。娘，你为何哭泣？秋红，你父王另寻新欢，他早将与我的盟誓忘记。娘，你不要再哭了。北冥秋红伸出稚嫩的手掌，替母亲擦去脸上的泪水，可那泪水却如同无法停止的泉水，擦干了又流出来。看着母亲日渐消瘦，以泪洗面的痛楚，他明白情字是困惑人心的魔兽。秋红，你记住娘的话，倘若你这一辈子遇见自己最爱的人，千万千万要远离他，因为他会成为你一生中最大的敌人。娘，他对我说要娶那个女人，他不顾我们曾经的山盟海誓，要另寻新欢，我的心已经死了。当他告诉我这句话的时候，就已经被他给杀死了。什么一生一世亲笔金坚，我恨他，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他的。看着身形健瘦的母亲，那渐渐的踏入暗夜的身影，他的心也碎了。他一路跟，他一路走，可是弱小的他却无能为力，无法替母亲将感情上的伤痛拾起，无法替他粘合心头的那道创伤。娘，娘！看着母亲的身影越走越远，他一路跌跌撞撞地跟着去。黄泉之眼，黄泉之眼，跳下去的人从没有从里面出来过。哈哈，我要让你永远都找不到我，永远。在北冥秋红的记忆里，那个为情所伤的女人当年就是那样毫不犹豫地跳入了北海镇深处黄泉之眼，从此她去了另一个世界，从此她失去了她心爱的母亲，这一切都宛如一个魔咒。最终她的父亲也失去了他的王国，云皇帝国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毁灭一旦。在他的记忆里，他恨着致命的爱情，因为就是这叫爱情的东西杀死了他的母亲，摧毁了云皇帝国，带走了他的父亲。这份不能动的情感于他来说从来都是危险的，致命的。当一个男人不再相信任何人的时候，他也渐渐的不再相信感情。当一个男人不再相信感情的时候，他就会慢慢变得无情起来。你们要带我去哪儿？ 叶金红一路在马车内吵嚷着，阿母家只是任由他这么一路吵嚷，当他脑子累了自然会去睡。 你们究竟想带我去哪儿？ 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 在这个地点， 记得带着玫瑰，搭上领带系上思念。 动情时刻最美，真心的给不累， 太多的爱怕醉，没人疼爱，再美的人也会憔悴。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 你知道 你别拿一次眼泪相对，未来的日子有你才美，梦才会甜一点。跳起路相守相随，你最珍贵。时刻最美，真心的给不累， 太多的爱怕醉，没人疼爱，再美的人也会憔悴。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 你知道我 爱你，相对未来的日子有你才美，梦才会真一点。 Oh yeah， 我学着在你爱里沉醉， 我不醉 我醉我醉我醉我醉， 我愿意这条情路相守相随，你最珍贵， 你最珍贵。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 你知道 你别拿一丝眼泪相对， 未来 的日子有你才美，梦才会真一点。 我学着在你眼里沉醉， 我不醉 我不醉。 收场吧，音乐那么乱，气氛忍不住一触即发。罢了吧，那来不及话，有问题关键想要说话。疯狂的欲望划过脑海，不要隐瞒，自信要爆炸。十五不分对象，只能封杀一家大小。连妈妈都吓一跳，让你慢慢扭一下，爸爸一起恰恰，跳舞的人会发光，走了不这样。让你慢慢扭一下，爸爸一起恰恰，让人力成人真正一起大声唱。有枪吧，音乐那么辣，气氛忍不住一触即发。怕了吧，他再不听话，有人比关键想要说话。疯狂的欲望划过脑海，不要忍耐，自信要爆炸。羞辱的对象，使用风扇，一家大小。连妈妈都想跳，让妈妈扭一下，爸爸一起恰恰，跳舞的人会发光，怎么不这样？让妈妈扭一下，爸爸一起恰恰，让热力传染全场，一起大声唱。让妈妈扭一下，爸爸一起恰恰，跳舞的人会发光，怎么不这样？让妈妈扭一下，爸爸一起恰恰，让热力传染全场。这么甜的想不到吧，这无用的不屑的吻，这么好玩的想不到吧，只要音乐跳得大声。 十级，叶金火依旧不放弃地试图挣扎，想找个机会再逃走，可无奈他身中黄泉蚊子之毒，身上的武功根本就无法施展。他们这一行人连夜奔波赶路已有两天九成，这一日一行人便已靠近北海海岸。他这才终于明白，阿木家等人是想将自己押回鬼族之地去，倘若上了船进入茫茫北海，他就再无逃脱的可能了。难道他们兄弟二人终究逃不过这生死一战吗？为何上天总要如此捉弄人？当他陷入离开一个人身边，真正忘记那个人的时候，老天爷又要把他拉了回去。为何他要看着两个自己在乎的男人刀剑相向，浴血厮杀？这世界除了你死我亡的局面就再无其他了吗？他不敢去想下去，他一定要想办法离开这儿， 一定要回去阻止慕容雪杀北冥邪红。无论如何，他都不能够眼睁睁地看着他兄弟二人互相残杀。很快，阿母家等人就押着他上了一艘小船，一行人缓缓向那北海之巅驶去。船已经缓缓驶入北海，四夜已然升起茫茫白雾。叶金红心中暗暗想着，如果此刻自己跳入这茫茫北海，或许能够凭丹田里的一口气逃过一劫，倘若随他们回了鬼族之地，只怕就再无机会阻止他们兄弟二人厮杀。慕容雪此番前去，二人必有一死，一个是对他有恩之人，一个对他是有情之人。他不想将来自己后悔，宁愿大胆冒这个险试试。此刻站在船头的阿母家突然听到船内传来扑通一声，随后立刻有人出来禀报，叶惊鸿已经跳入海中。阿母家急得大叫，下令所有人跳入海中寻找，无论如何都要找到那名女子。叶惊鸿憋足了气，一个劲儿地向岸上游去，但总觉得自己的身体好沉好沉，宛如被什么给拖住一般。慢慢的，四肢已经开始有些麻木起来。忽然，一个白色身影游到他的身边，伸手一把拉住了他，然后宛如一条灵活的鱿鱼一般将他带走。他突然觉得胸口很闷，咳嗽一声，吐出一口水来。醒来之时，只见自己已经躺在岸上的一块礁石上，而身边站着一个身着白衣的男子。他身上的衣服全湿，用手抹着头上的水渍问他：你是何人？为何那些贵族的人要追你？ 你不是贵族的人。 嘘，他突然弯下腰来，然后看了看不远之处，小声地对他说：他们很快就会过来，我们要立刻离开这里。叶金红起身，见不远处阿母家正带人在四处寻找自己，他看了看那白衣男子一脸质朴的神情，便点了点头，跟他悄悄离开。等二人逃过他们的视线，到了安全之处，他才开口问他： 你是何人？为何要救我？ 你不用知道我是何人，且告诉我你是谁。叶金红笑笑，然后摇摇头说： 那我也不告诉你。 男人回头看了他一眼，然后笑了笑说：我刚才在北海里采珍珠，却发现了鬼族的船，然后又见到你跳船，后来我发现你居然不属水性，心像一个姑娘为何不顾生死要跳船入海，想必此事定有隐情，便把你救了出来。 谢谢你。 叶金红一路跟着他走，见他腰后背背着一个精致的鱼篓，便好奇地问他： 你为何要采那些珍珠？ 他笑笑：哈哈，珍珠具有药性，可以入药，我采珍珠是回去做药用的。哎，你可以叫我采珠人，不过我今天不仅采到了珍珠，还采到了一个大美人儿。 哼哼，采珠人，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儿？ 前面不远处就是我家，如果你不嫌弃，可以上来休息一会儿，然后再把你的故事告诉我。 我可不会把故事告诉你，除非你先告诉我你的故事。 哼哼，我哪有什么故事啊，只是一个普通的采珠人。采珠人笑笑，然后拂袖继续赶路。两人很快就到了采珠人的家，他家里一屋子草药味，院子里还晒了不少草药。 你是一名大夫吗？ 叶金红好奇地问他。他 摇摇头，我只是喜欢研究些医术，不过 不能替人治病。你身上的衣服湿了，不如暂时换上我的衣服，等衣服晒干了再穿回去。叶金红点点头，随手接过他递过来的干衣物，然后进屋更换。等他换好衣服出来，采珠人已经在处理他采回的珍珠。只见他拿起一粒对他说，这么大的珍珠你见过吗？要到北海深处才能找到。他不屑地笑了笑，哼，我才不稀罕呢，我身上有比这更稀罕的宝物。哦，你是说你脖子上戴的那颗龙鱼眼吗？那果然是个宝贝，可惜你还没学会怎么用它，不然也不会差点在海中淹死了。 啊，你居然识得这是龙鱼眼，你果然不是一般人啊，但不知这龙鱼眼有何用途，你要怎么用它？ 他笑笑然后说，哈哈，其实龙鱼眼乃是世上珍奇，入水后倘若含入口中，可以令人畅游水里不用呼吸，另外它还能用药，据说它还有更为神奇的功能，似乎是能储存人的记忆于一千年不灭。 你知道的还真不少。 呵呵，自小在医书上看过，不过这真的龙鱼眼倒是今日第一次见。对了，刚才我在水里救你的时候，握住你的手腕，自觉有股奇特的脉搏在你体内窜动，却不知你是否身体有恙。他卷起袖口，然后伸出手腕，淡淡地说， 你这么厉害，能不能把出我身体上中的是何毒？ 他呵呵一笑，然后说， 哈哈，你这是在考我呀，先让我把了脉再说。 二人就在院中坐下，叶金红也并不顾忌，任凭采珠人替他把脉。只见他一袭白衣随风轻飘，眉头时而紧锁，时而又平静下来。他心中想，此人看上去倒不像什么坏人，眉宇间自有那么一股与世无争的宁静，但他也一定不是一个普通的采珠人那么简单。采珠人紧闭双唇不语，良久才有疑惑的目光看着他问，姑娘身上所中之毒实在奇特，这毒恐怕是鬼王至宝黄泉蚊子之毒，恕在下直言，姑娘为何会中了这样的奇毒？你到底和鬼族人有何纠葛？叶金红见他居然识得这黄泉蚊子之毒，便知不是泛泛之辈，便坦诚地将所有经过来龙去脉都告诉了采珠人听。采珠人听完突然叹了口气，然后又不禁摇摇头。等他沉默了许久，又突然抬起头说，这黄泉蚊子之毒除了鬼王之外，其实还有另一种解法。 此言当真？ 他惊喜地看着他，眼前的这个人简直是太神奇了，似乎就如上天派给他的救星一般。不过这只是一个传说，谁也没有试过，毕竟中了黄泉蚊子之毒的人都已经死了，倘若姑娘肯试一下，我倒愿意帮你试一试。 你且说来。 采珠人看着他缓缓道来，传闻鬼族擅长用毒，而最厉害的非鬼王之血饲养的黄泉蚊子莫属，不过这黄泉蚊子的得名却是依仗于另一个地方。 什么地方？ 黄泉之眼。 黄泉之眼？ 没错，要想饲养这种蚊子，就必须让它喝下黄泉之眼的水，这样才能加强它的存活能力和毒性。据说这黄泉之眼乃是北海之巅的一处泉眼，倘若不小心坠落泉眼的人是必死无疑。那黄泉之眼不仅深不见底， 黄泉之水本身就很有剧毒，也正因为如此，以黄泉之水饲养的蚊子便被鬼族之人称作黄泉蚊子。 原来如此， 倘若我们能取到黄泉之眼的泉水，然后再以泉水入药以毒攻毒，或许能替姑娘解除身上黄泉蚊子之毒。 这真是太好了，可你怎么会知道那么多呢？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是谁呢？ 他摇摇头，我已经没有名字了，只是一个尘世中虚度之人，你不必问我是谁，也无需知道我是谁。 每个人背后都有他心中不想说的秘密，如果是这样，那我就不问了。 采珠人笑笑， 哈哈， 如果你想尽快治好身上的毒，想尽快赶回神州制止那两兄弟仇杀，我们最好赶快上路。 我们去哪儿？是去找黄泉之眼吗？ 对，去找黄泉之眼。关于云空，他一直以为只是个传说，而事实上他已经在他脚下。环绕四周云雾缭绕，远处山脉已被冰雪覆盖，四周狂野萋萋，奇异形状的五彩岩石堆垒的残缺城墙依旧依风而立，毫无退缩。哪怕他们再经历一千次的摧毁和洗礼，他们存在过的事实依旧无法被全部磨灭。被大火烧毁的黑色痕迹已经被绿色的植被所覆盖，眼前的一切都是他未曾见过的。 这儿就是传说中的云荒， 他禁不住叹息地说。看着眼前的一切，他似乎有些不敢相信，云荒真的已经消失了。白衣飘飘的采珠人紧闭着双唇向四周看去，他用手指了指前面的路说，谎言只能蒙蔽世人，却无法磨灭真相的痕迹。云荒虽然已经亡国，不过这仍旧充满了神秘，要去黄泉之眼必定想要绕过云荒帝国。他点点头，采珠人又对他说，在云荒鼎盛时期，鬼族之人想要去黄泉之眼盗取黄泉之水，乃是件非常困难之事。鬼王每年都会借助北冥世袭的那一天，派人渡过北海去盗取黄泉之水。 北冥世袭是什么？ 是北海一年一次的大涨潮，当大潮涨起，便将海里的红色海藻充实而起。那一日潮汐翻滚如血，叠层翻滚成云，气势犹如嗜血吞云压制而来，所以被北海一带的人称作北冥嗜血。而那一天，鬼族的人就会趁着潮汐泛滥潜水过去，搞得黄泉之水，之后再趁潮退时离开。不过潮涨潮落之间盗取之人性命仍旧堪忧，有幸回来之人那是寥寥无几。采珠人说完又感慨地叹息了一下，然后再看了看前方的路途，笑称， 哈哈， 现在要去黄泉之水已经没有那么难了，我们只需沿着这条路径而去，便可到达黄泉之眼。 对于鬼子的事你怎么会知道这么清楚？ 他疑惑地问他。他摇头不语，然后笑笑说，我是无所不知的吗？ 你既然知道云荒和鬼族的恩怨，又可知云荒当年灭国时候发生了什么？ 云荒帝国被灭，乃是由一段孽缘所起，如果不是因为那场变故，他们兄弟二人也不会这般命运多谋。当日的一切缘由铸成了今日的这段恩怨，那两兄弟的命途现在就掌握在你的手里。当年云荒灭国皆因一个女子而起，如今要由另一个女子来结束这段恩怨， 我想这是上天中有定数，冥冥中自有一番主宰。采珠人口中所说的两兄弟便是北冥秋红和慕容雪，如今两兄弟必将为争夺一把神剑而对立相见，结果不难猜测，两人生下来注定就是宿世天敌，如今仍旧劫数难逃。倘若不是因为我，他们俩就不会倒戈相向。正是因为有你，他们俩才能逃过一劫。狼玉一战之后，慕容雪居然能放弃仇恨与你共赴天涯，倘若不是因为爱你之深，或许他早就已经去找北冥秋红报仇了。北冥秋红灭他狼月族人，他又岂能如此轻易放过他的性命？倘若不是你，他们兄弟两人早已血肉相残了。他当初宁愿死也要保全狼月，可惜我没有给他机会，才铸成大错。现在我只想全力阻止他兄弟二人相残，哪怕是付出性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当初我错过一次，现在我不想再让我自己后悔。叶姑娘，一切放心，我必定会尽全力帮助你。我也不希望看到他们兄弟二人互相残杀，终身背上仇恨而活，这样活着实在太累了。倘若能够选择，我希望他们能够看得开，在有生之年能够活得且自逍遥一些。蔡主人，是不是能够看开一些，放下一些，人才能活得无忧一点？如果真是这样，我宁愿世人会懂得，且不要为那些无谓的固执而迷乱了活着的意义。叶姑娘，你是不一样的人，我知道只有你才能真正的解救他们，你是他二人的一味解药。一味解药，呵呵，就看他们自己愿不愿意逃离那无常道场之苦，能否肯自己救度。再说我也是个无法自主命运的人，又如何能成为别人的解药？倘若真能为所爱之人解除人生痛苦，我甘愿粉身碎骨，要成全其心愿。叶金红说到这儿，脑海的记忆突然跨越了时光，回到了很久以前。他已经不太记得太小以前的事情了，爹娘是谁也已经变得模糊。他的记忆是从那人到来的那刻开始变得清晰明了的。在那战火连天的时代，他的脑海里只有遍地尸骨的画面，那些金戈铁马从他身边滚滚而去，他们的手上都拿着沾着血渍的战刀，整个世界充满了杀戮、期盼、饥荒，无情和死亡已经令他幼小的生命感到绝望、枯萎。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 看不到我爱的人，我知道我愿意再等，等不了爱我的人，片刻柔情他骗不了人。我不是无情的人，却将你伤得最深，我不忍我不能，别再认真忘了我的人。离不开我爱的人，我知道爱需要缘分，放不下爱我的人，因为了解他多么认真。为什么最真的心碰不到最好的人？我不问我不能，拥在怀中直到他变冷。爱我的人对我是心不悔，

一了百了，你应该对自己好。 是谁？